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喂，今个礼拜有咩戏上呢？ 啊，当然最劲就是詹士邦量子杀机啦。 系啦，咁呢套戏我哋一齐睇噶啦。咁其实都好精彩喎，同埋见到呢都几多人睇啦，因为佢都戏院都安排咗两个院做嘅，好多都。 啊，系啊，仲要系平衡时间嘛。即係同一個時間有幾間， 冇上次爆粗餅有咁犀利， 哦 okay、 即係佢都有前後腳。上次就係同一個時間就兩套一齊開、 哦、 開場咁。咁呢套我見就都 OK 嘅，但係爆粗餅有勁啲咯，我感覺上 係咩？ 即係入場嘅情況係， 因為我冇睇爆粗餅 嘅。係啦係啦，咁、啊、但係都好多人睇。嗱、我甚至見到咧有啲西裝友真係著到詹士邦咁喺度睇喎，即刻打電話翻公司話唔得閒啊！咩咩，原來喺度睇緊詹士邦， 個個都揸住部類似詹士邦部手機嘅，好大個 mon 喎，真係喎， 依期依期人人都係咁喎， 好應題嘅嗰件事。OK， 咁今次呢套戲咧，其實係講咩嘅咧？韓永 哦，其實就延續翻上次個皇家賭坊嘅故事啦， 皇家賭場 就皇家賭場嘅故事，咁講佢因為女友被殺就去報仇，咁成個故事就圍繞住佢點樣揾嗰班Quantum 嗰班人去報仇啦。 其實佢都唔知道有呢個組織嘅，最初係啦，佢就想去即係起嗰啲佢哋楞得到嘅人嘅底，初初都係啲流羅嚟嘅啫。 係。一開場嗰幕賽車，其實都嗰幕喺飛車追逐 嘅。哦，係啊， 雖然我哋只睇喺銀幕睇就大約八分鐘到，其實係拍咗八個禮拜嘅。 哇，咁誇張 嘅， 係啊， 足足嚇。但係或者交代個故事啊，我哋會再交代嗰幕賽車，但係喺邊度拍嘅？ 嗰賽車佢好似話喺意大利三個地點嘅喎。係啊， 係啊，因為佢由山路跟住又進 喺個湖嗰度啦，咁一路 zoom 埋去咁樣嗰度咧。喂，其實嗰條賽道咧，好似玩呢個 GT 賽車嗰陣，好似有見過嘅喎。 唔知喎，因為我 隧道 熟呢啲嘢。 係咯 ，OK， 咁我哋或者講講個故事啦。咁一開始就唔知無緣無故咧，就開始影埋去條隧道啦。咁跟住影住啲車又追嚟追去，咁跟住咧就發覺佢哋開槍啦，開始。咁跟住逼到阿詹士邦架車埋一架貨車啦，咁啊插穿咗架車啦，咁啊詹士邦唔知點樣錯甩埋道門費事叫啊，直情。咁佢當然詹士邦揸咗一架係一架經典嘅呢、這個 新版啦， 新版啦， 新版 嘅新版啦。咁但係佢哋撞到嗰幾架車咧，全部污糟邋遢㗎， 面目全非。 係啦，梗係爭啲認唔到嘅。 跟住中間又有啲警察唔識死， 係啊，竟然都追截佢哋喎。 但係最令人奇怪就係嗰啲警車咧，就係我哋。由細見到大嗰隻喎， 哦，係啊，香港式嗰隻啊，係啊， 好車型 啊，係啊，好似係啲字唔同嘅咋， 啊係， 可能歐洲都仲喺用緊呢啲咁嘅款式嘅，咁好啦，咁佢追完一輪之後啦，佢當然搞掂曬嗰班友啦，邊度救佢嚟啊嚇，佢手車犀利過呢個投名字啲啊，講到 OK， 咁 好犀利， 跟住鬥到去呢個嘅石礦場啦，好似蒙面超人咁啦，咁搞掂曬啲對手之後咧，原來佢個窗裏邊啊係。收埋咗一個佢啱啱即係捉翻嚟嘅人，咁咪就係呢個 Mr. White 係嘛？係係啦，咁好得意嘅喎，跟住佢由 Mr. White 後邊就引到 Mr. Green 嘅喎，因為佢嗰啲幹部係咪全部都係用顏色嘅？ 唔係嗰全化自由演。 喂，我知，但係佢會唔會玩嘢？其實係咁嘅， 我都答啦， 好似有咁嘅含義嘅，可能係嘛？ 係，咁啊， 佢又玩綠色嘢噶嘛， 係 嚟玩 色和平 嗰啲嘢噶嘛。 其實佢原來係深入到連 MI6 對面都有佢哋人喎。係 啦，冇錯啦，跟住追翻去之後咧，咁佢哋就喺一個嘅賽馬場啊。唔係好似香港啲馬場咁先進嘅，佢意大利都比較舊式 啲 街嚟嘅，係啦，好靚喎。但係咁佢哋 佢喺地下， 冇錯啦，喺地下度咧就有個叫秘密嘅叫做地方咁啦，又唔係基地嘅。咁啊，純粹審問呢個人啦，咁啊 M 都在場嘅，即係佢個女上司啦。咁佢審審下咧，佢竟然話咧，我哋呢個組織原來我以為你哋一早就知道我哋嘅存在，哦，原來你哋連我哋嘅存在都唔知道咁渣。咁你個軍情六處都係流啦咁，跟住佢話仲有啊，原來咧我哋嘅人就邊度都有嘅， 竟然 你問你後面嗰個人咁啊， 竟然係阿 Mitchell 即係阿 M 嘅 得力助手， 五年跟咗佢五年嘅近身目標， 竟然係佢哋嘅卧底喎，咁啊同佢打起上嚟啦，咁跟住追啊，經過一隊下水道，最屘爬上去啦，咁上去就一邊跑馬就一邊追人咁啦，咁嗰場拍得非常緊湊嘅。咁等同大家講 個壓迫力好緊要， 好緊要， 一開槍，例如有個女仔中槍啊，咁周圍啲人湧啊，咁嘅 係啊， 佢係拍得相當好， 好好好，同埋咧嗰段咧，跟住又玩咗一段成龍嘅喎， 係 追嚟追去又跳嗰啲 好犀利啊， 嗰 啲閃蹦啊， 好犀利， 喺啲露台之間飛來飛去， 冇聽過佢今時今日嘅成龍做唔翻㗎啦， 應該做唔到啦。 同埋佢真係好多都係嗰個演員自己做嘅喎，即係當然部分可能有替身啦， 有好多 係唔少係佢自己做翻啊，所以 都幾危險。 幾危險？ 因為佢本身唔 係。係啊，佢哋係講緊係個簾篷綫住落嚟，即係起唔穩腳嗰下咧，佢唯有終極一掹嗰下跳咗過對面嗰啲咧，哇，好遠嘅喎，對面係講緊。咁又跳到喎，即係可能佢其實有威亞， 兩個都有， 即 係應該做曬啲安全措施啊，唔會俾佢走。 係，即係可能 因為其實都幾高下， 幾高嘅係啊。咁就拍咗出嚟就好緊湊嘅，係啦，即係佢體力你仍覺得好犀利。 係啊。 咁最尾當然係追唔到嘅，啊殺咗 佢冇追唔到， 係啦，殺咗可以上個鐘樓度，做咩殺咗佢？ 係。 咁跟住阿 M 開始 complain 佢啦，咁就圍繞住一樣，喂大佬你都殺曬人嘅。喂，你留翻條命，我要查佢啊嘛！咁大佬， 所有俾佢捉到嘅人都係 死 到一條。 喂，即係可能佢冇辦法啦，因為啲敵人都好強㗎。 係今次嚇， 咁跟住佢又撻咗阿 M 啲相啦，又話佢即係有個人啊，係啊，佢以前個女朋友嘅前度男友啊之類啦，咁啊嘗試去調查咁啦，係咪？咁跟住點啊？ 咁跟住就追到去中美洲啦。 是啦是啦是啦。 咁啊搵到一啲線索咁。 是啦。咁約兩個旅行劫咁樣啦。 咁樣追到一個線索啦，一個人咁啦，咁原來嗰係殺手嚟嘅。佢搶咗個旅行劫啦。 係。 咁樣就遇到個今集嘅女主角啊。 係啦，佢最得意呢就係今集呢幾次啊俾呢個女仔 pick up 喎。你叫佢啲女仔揸車埋嚟。啊上車啊咁啊好笑。 因為叫 Cammy 嘅個女仔啊。 好 OK 㗎我覺得黑地嗰啲男美妹嚟 嘅。 好 但係比一般男美黑啲喎。 係好酷嘅。 係喎。個樣都唔錯。咁佢第一次 pick up 咗佢以為佢係殺手。 以為佢 掟咗 以為佢同佢合作嘅初初。跟住打個劫呢原來 以為 佢 一個地質學家。 係啦。 咁跟住以為佢想殺佢咁結果反而救咗佢啦。即係因為跟住入最後期。咁樣就一路跟蹤個女 跟蹤佢係啊上咗架電單車 上架電單車啦 跟蹤個女仔啦結果去到呢個 去到 阿 Queen 嗰 個 基地度啦咁樣就原來佢就正 碼頭嚟啫呢個就係啦 正約會一個前玻利維亞嘅獨裁者啦 係啊係啊 咁樣就係商量想去幫佢復國 搞政變咁嘅 搞復咁原來呢個Camille 係同佢有世仇喎 係同嗰個將軍囉。 係啊同個將軍有 仇。 佢其實 佢根本埋呢個接近嘅身呢個條件就比佢認識。 原來佢都唔係普通人佢都係一個前玻利維亞嘅特工嚟嘅。個女仔。 佢唔係特工佢之前另一個將軍嘅女。 佢係特工受特工訓練嘅。 我有份受過訓練嘅都 訓練。 OK,OK,OK。 所以最尾佢好酷咁揸住啲槍。 我打得 㗎。咁白白。 打得㗎打得㗎係。咁跟住點呢跟住佢係話同個將軍講送咗呢個女仔俾佢。 送咗俾佢 話。因為佢話 最緊要用完掟落海啊。 係好笑。咁我唔知佢講真係講笑啦。咁如果呢個女仔。 咁佢都知佢想做咩㗎。 咁呢個女仔其實就上船就為咗殺呢個將軍。咁點知之前幫 佢 多事喎。即係救佢個無辜辜。咁嗰段佢好搞笑搶咗人隻即係爛鬼艇仔啊。 咁又跟住俾幾隻。 又勾人哋打 個快艇。喂咁樣你攞個快艇攞嗰隻木快艇撞落去嗰啲橡皮艇度咁一定撞贏 反而係佢勁啲係咪 我速度就橡皮艇勁啲。 係但係佢就船硬啲。好搞笑嘅。咁最尾嗰個女仔暈咗點解俾人撞 咗。撞咗跟住就快掟低佢俾周圍啲人。 係佢話私識㗎嘛係暈。佢唔理佢喎佢識等人救咗佢走咗啦等飛機走咗。 咁跟住返去又俾人照肺啦。 係啦又話佢乜嘢呢 咪佢冧咗個人 又搞掂埋呀嗰個大佬你捉佢返嚟大佬咁跟住點呢 咁跟住呢佢再搵到線索啦就引申到去阿 Queen 嘅 Corporation 嗰度啦一查到阿 Queen 係邊個啦哇好勁喎佢個電話就指一指阿 Queen 咁就即刻搵到曬佢所有同佢有關嘅資料啊 我當然係總部幫佢查嘅 個總部個電腦咁跟住呢佢就知道阿 Green 就搞咗一個大嘅 function 啦喺玻利維亞嗰度啦 一間爛爛地嘅屋 咁當時呢佢已經俾人停職啦咁 都唔停曬信用卡未 呀未之前啦佢到個 opera 院呢就係做緊一套 啊係喎未到嗰個爛屋嗰度 未到爛屋之前未俾人停職之前就發生嘅呢就去睇托斯泰一套著名嘅托斯卡一套著名嘅 Oscar 啦係 是一個意大利歌劇嚟嘅。 因為一陣轉頭先同大家交代翻係 Tosca 咩啦，咁個歌劇名先啦，大家。 咁睇到最後嗰幕個主角被殺嗰陣，乒乒乓乓開槍啦，咁佢又佢之前咧就打暈咗其中一個 Quantum 嘅成員，就搶咗佢個 耳機 啦，咁就一路偷聽佢想做咩啊，就發現佢喺玻利維亞有一個大陰謀。 係啦，即係佢哋竟然咧係喺呢個一路聽歌劇一路中途啊喺度傾開會啊。混入咗啲觀眾嗰度咁樣 咯。咁佢就話叫你哋應該要換耳機啊，咁結果成堆人趌起身就俾佢影曬相啊。 其實都係好蠢嘅，如果佢哋唔特別起身咧，散場要走咧就影唔到嘅。 咁樣就全部點曬佢哋相啊，咁發現原來乜人都有喎，有即刻傳送電腦啦分享，竟然有係前蘇聯嘅 KGB 阿頭，而家係礦場老闆，又有啲係前東歐嘅特工，有啲 IT 老闆， 有好多係勁人，甚至有英國首相嘅密友，嘅嗰啲幕僚， 係咯。 咁結果佢同人一路追逐嘅時候，歌劇最完場嗰幕就乒乒乓乓，佢就喺度乒乒乓乓射低咗好多 Quantum 啲人啦，亦都最後捉咗一個人。一槍掟咗佢落去個由個 Wolf 嗰度掟咗落去，咁原來發現闖禍啦，佢殺咗個竟然係嗰個英國首相幕僚嘅保鏢嚟嘅，係 即係最乾淨啲人嚟， 係最高嘅比佢身份仲要高嘅特別保護組嘅特工嚟嘅， 咁就大禍啦， 咁所以俾人停職 cut 曬信用卡啦， 係啊，冇錯。 咁點樣咧？佢咁點樣去玻利維亞咧？ 揾個 friend 啊，咁就繼續啦。 喂，但係佢都著到好新光頸，你去揾佢喎，唔知點解？ 我見佢係塌翻嚟㗎。 咁啊係喎，佢講一路咧啲車， 佢一路啲車啊， 唔使俾錢買嘅， 全部都 係去到邊度上啊，好嘢啊！ 一拳掹低人就攞咗啦。 佢好似咧個打機嗰個咩 FIFA 嗰個一路行一路打人一路搶車嗰個 game 咁嘅，即係類似咁樣嘅。 係 好，咁跟住咪講佢去咗同呢個阿伯啦，即係佢傾啦。咁初初話揾阿伯出山幫手啦，呢阿伯好犀利喎，比電腦更加犀利啊！啲相一睇佢就知呢個邊個啊！啲情報我使鬼靠啲電腦查，即係呢個人仲清楚啊！ 全部 重要啊！佢真係識好多人喎， 甚至波利維亞嘅警察首長。 咁結果即係帶咗去波利維亞啦，咁啊出席咗， 混入咗阿 Green 嗰個 酒 會啦。 酒會啦，咁就一個 環 保嘅，係啦，佢一到步嗰陣咧，咁啊有一個話係阿 M 度派嚟嘅女仔接佢機喎，咕咕。咁佢著得好怪㗎喎，成身著曬乾濕褸，但裏面好似冇著咁㗎喎。 一件乾濕褸，一對 波 比波， 佢令你聯想起佢裏面冇著衫嘅。O K， 我都係啊， 好怪嘅。O K， 咁啊初初扮曬 cool 咁啦，咁後屘梗係俾阿詹士邦溝咗啦，係嘛？ 當然。 咁佢初初又幫你 book 咗間好鬼爛嘅賓館啦，跟住詹士邦死唔肯住喎。 因為佢話佢嘅掩飾身份只不過係一個退休教度緊假嘅教書。 係啊，跟住佢哋咧就走咗間唔知 Grand Hotel 上下攞緊總統套房。 咁啊，詹士邦話我哋教度假嘅教書先生，不過做緊六合彩。 係咯，咁跟住就入住咗之後，搞掂咗個女仔啦，聽曬佢話啦，後屘 OK。咁跟住佢一齊去出席嗰個酒會啊。咁啊酒會咁啊又遇到呢個女仔喎，即係嗰個中嗰個咩啊，即係嗰個南美妹 啊。 係啊，咁佢又混咗入去喎，因為佢成日都即係好似用緊呢個 Green 嘅女朋友咁嘅身份出現嘅喎，無端端搭曬膊頭啊、攬 friend 啊咁，唔係跟住稱啫。咁其實嗰個 Green 想殺佢好耐啊，佢想拱佢落街啊，原本 係 啊， 一路落唔到手啊， 咁跟住 接幫 又救翻佢啊嘛，又行埋去啊嘛。佢原本真係想拱佢落樓嘅，唔係講笑嘅。咁跟住詹士邦即係帶走個女仔咧，佢又冇喺個同佢直接開拖嘅。咁跟住嗰個另外嗰白妹咧，即係阿 M 派嚟嗰個咧，就擊低咗嗰個阿 Green 嘅嗰個助手。 嗰個懶有型低頭四頭， 原來假髮嚟。好嗰段真係好搞笑嗰段。係啊，咁 OK， 咁跟住佢救走咗之後啦，咁咦點解揸下車突然間俾差佬截嘅？咁跟住開個美妝嚟睇下， 原來發現阿 Mitchell 條屍喺後邊。 佢未死嘅，初初係 半死啊， 暈咗喺裏面，咁跟住佢拎咗出嚟之後，嗰陣啲抽就向佢開槍囉，咁就賴咗係佢殺咁之類啦，咁結果喺佢即係面前死咗啦，所以佢個朋友 咁跟住佢臨死問佢一句，你喺 Mitchell 係咪你個名啊？ 我假，你個假名鬼真係衰啊！咁跟住嗰個女仔話：，哇，你咁樣對你朋友，因為佢成個抌咗垃圾桶就算啦。 咁佢 跟住佢話佢唔會 care， 因為特工本身嘅生活就係咁啊。 冇錯，即係你唔好當佢係普通人咯，係啦。咁跟住佢同呢個女仔就出發啦，咁樣。 咁最尾 咁當中亦引咗另外一堆人出現啦，就係、是、鍾情木製詹士邦裏面成日出現嘅一個角色啦， 係 力 士係啦，咩人呢，就係、是、CIA 喎，係啦，但係今集嘅演員係個黑人嚟，其實上一集都有出過嘅， 都係呢個黑人， 都係黑人做嘅， 以前一路都係白人嚟嘅， 係啦， 由靚仔型到肥佬都有， 係即係唔同演員做過啦， 係 係啦，一陣再交代翻呢個角色啊， 係， 咁跟住佢有冇同佢交換情報咧？中間嗰度 有話俾佢聽，我哋要懟冧你咯。 係啊，但係點解佢話俾佢聽嘅？ 因為佢唔同意個阿 Bell 啊，佢個細 其實都有啲惺惺相惜嘅。雖然大家個關即嗰、那個工作上 點解要懟冧佢？因為原來咧，阿 M 首先就已經 懷疑啊， 懷停曬佢嘅職啦。咁本來要嗌佢翻，點知俾佢走甩啦？咁樣鍾情木就同 Condom 做咗個 deal 啦，就話。即係如果有石油就歸美國啦，喺玻利維亞嗰度，佢就有你發動咩政變佢都唔理咧，隻眼就係閉咁樣就條件就係唔該幫佢，如果阿 M 捉唔到就係詹士邦就叫鍾情局幫人搞掂佢啦。 係啦，咁 結果就 翻到酒店， 成堆美軍海軍 亦都發現嗰個白妹啊，即係阿 M 派嚟嗰、那個即係嗰個女秘書啊死咗嘅。咁點死法咧？成身變曬黑色喎，原來啲油嚟嘅。 油啊，就是、休佢音樂啊 ，Green。 係啊，就喂佢飲石油啊。 係啊， 係啊。咁其實唔知係咪阿 Green 啊，因為其實係 Condom 啲人殺人嘅方法嚟嘅。係啊，呢個方法就未必係阿 Green 做嘅。即係主要係 Condom 嘅。 喂油啊， 應該咁講係啊，飲油飲死你係啊。咁啊黑掹掹咁死咗喺張牀度，冇張衫啊，當然你睇唔到，黑曬嘅。 黑曬啊。 係啊。咁嗰段啊，講阿詹士邦點樣喺佢哋自己嘅人裏面走啦，都係好易嘅啫，其實。 咁因為都冇人用呢個波啊嘛，亦都 係同埋佢 槍都唔用， 同埋佢都唔算好傷害佢哋嘅，打暈佢哋啫。 係。 咁跟住走甩咗之後點咧？跟住第二次呢個黑妹又嚟接佢走喎。 Camel 嘅。係啦。又上車咁，第二次㗎啦已經嚇。詹士邦喺套戲已經第二次俾女仔 pick up 啊。 係啊。 OK， 咁跟住上咗車啦。咁最尾 又係一架好細好怪嘅車。 係啦， 兩次都係。 係啦。咁跟住最尾係去咗個飛機場嘅係咪？有啲好荒山野嶺。 嚇、啊！唔係首先同 Phillips 見咗先，然後就去個飛機場嚇。 係啦。咁、去個飛機場咧，咁嗰個人借個飛機俾佢揸嘅條件就係原來就係嗰條女。 咁 係啦。即係佢低架車俾佢做抵押啦，咁樣 咁話佢都會出賣我，所以是難啦。 係咯，因為佢好得意啊，講到個個都想同呢個女仔發生啲關係。 咁啊，跟住咧，佢哋一起飛，條友又喺度打緊電話報串啦。 哦，係啊，係啊，嗰個飛機場嗰條友啊嘛，係咯。咁跟住佢唔理佢啦，都理鬼佢啦，預咗佢啦，係嘛？跟住揸咗架咁嘅螺旋槳飛機咁啊，出發咯喎。 咁啊，結果就俾人追擊啦。 係啦，佢想去邊嘅咧？原本就係想去揾 佢 啲批拉係嘛？ 嗰啲批拉啦，同埋嗰嚇。 係啦，因為呢個女仔其實都幾清楚 嘅 嗰個 site 啦，嗰個工地啦嚇。 咁結果俾人揾架戰機，但係都係螺旋槳嘅，咁追擊一 又唔係舊機嚟， 唔 係 舊 機，新 機 嚟喎，但係竟然仲有啲咁嘅機。 但機頭就係螺旋槳嘅，係。 機頭係螺旋槳。 咁型號我唔係好熟啦，咁佢打咗一輪啦，咁當然佢亦都係同。碾車一樣，結果就碾低咗個機啦，整個人有機炒 山 爆啦， 飛來飛去。 係啦，咁但係最尾佢嗰個機都唔得啦，因為俾人射咗好多槍，咁最尾都係個引擎 都 係 又係跳兩個人跳降傘咁。係 啦，兩個人一個降傘喎， 係啊，都用㗎啦。 佢就俾個降傘個女仔用嘅，跟住佢自己攬住個女仔之類咁啦，咁就跳啦。但係個降傘竟然開唔到喎。 因為 太低啊， 因為4000尺以下係冇啊，開 空 曬。 咁結果佢哋都臨跌落去之前都開咗開，如果唔係死咗啦嚇。咁見佢跌咗入個山谷裏邊喎。 係。 咁當然跟住夜啦，咁啊凍啦，咁啊同個女仔開始傾起偈上啦。咁啊原來發覺咧，大家嘅背景咧都係有仇要報嘅喎，好惺惺相惜喎。原來呢個女仔咧 都係特工出身啦。 冇錯啦，呢個女仔咧原來細個啊。就係俾呢個佢成日想追殺呢個將軍啊，將佢成家殺曬。 係係個將軍嘅啲特工頭子嘅女啊。 另一個將軍嘅女係啦。咁當年嘅年紀好細嘅，即細路女嚟嘅。 阿媽同咩就被 奸殺咁啦。咁因為佢太細個，佢就成望住佢奸笑一下咯。咁但係咧就放火燒佢成家喎。 所以佢咁。背脊 係 爛咗 嘅，冇錯啦，因為我成日開頭就覺得呢個人成個著露背裝，就做咩個背脊好似曬完太陽甩曬皮咁，我又唔覺得佢係燒爛咗啦，佢係似甩皮咁樣嘅啫，佢唔係整到好核突嘅。咁最屘佢就講，原來佢就細個係燒傷過，好怕火嘅，原來佢 係啊， 係啦，咁跟住即原來大家都有共同。 即係佢又唔係共同嘅有即係有關係嘅敵人 啊， 係啦，咁變咗 共同想做嘅嘢咧都係報仇啦。 咁嗰個將軍同呢個 Green 而家合作啊嘛，咁咪啱咯，咁咪大家出發啦咁。咁跟住後屘咧，佢哋喺嗰個山洞嗰度啊，想揾出路啊。咁最屘揾咗一大輪，原來咧發覺佢哋嘅真正目的並唔係啲咩石油， 亦都冇石油， 亦都唔係咩鑽石，因為佢哋成日諗係諗啲咁嘅嘢噶嘛，啲政府。原來佢哋要控制係咩？就是、水源啦。 水源啦， 呢啲真係以前啲惡黨好中意搞嘅嘢喎，控制啲水源 因為 啲空氣喎。 嗰度講啊，唔止係玻利維亞，而係全個南美洲三分之一嘅水源。 係啦，係由嗰個水源度出發。 只要佢一接咗咧，就成個南美洲嗰個經濟會癱瘓㗎。 冇錯啦，嗱，佢哋嘅真正目的都唔係錢㗎嚇。可能都是跟精木世界是有關係的，即是他沒有講，因為他真正的 Quantum 的組織沒有出現過的，只是出現這個 Green 的那個， 還 有初 初 的那個 White。 那好了，那故事再發展下去是怎樣呢？ 咁啊， 山望一間電池屋係嘛？ 山望一間電池屋啊。 咁就 Green 當然中間嗰位走咗出嚟啊，執翻命啲沙。 係啊，嗰個唔講啦，係啊。 咁啊，去到三望一間電池屋啊，其實 點解咁叫咧？點解叫電池屋咧？ 因為成間屋咧都由電池推動。係 啦，點解咧？因為冇電噶嘛，大家知唔知沙漠？ 沙漠冇電啦，同埋啲牆啲電池就藏喺牆中啊！呢個就最 key 嘅 point 啊，一間屋。係 啦，點解要咁設計咁戇居？係啦，咁原來 Green 咧就約咗呢啲將軍就喺嗰度做交易，咁啊佢嗰人攞劍銀紙。 咁你好難想象喺沙漠度有豪華套房。有冰凍嘅啤酒飲嘅， 嗰套嘢個設計真係上電曬書嗰啲樣，好靚啊，係啊！ 咁樣佢哋就做交易啦，結果臨尾都屈翻個將軍。 佢個劫係咪錢嚟咧？係錢嚟㗎，係錢嚟㗎， 臨尾都屈個將軍啦，話除咗水源同埋你哋一定要蘇勞幫襯佢Quantum 嘅。 佢初初將軍話唔簽噶嘛，跟住佢帶翻去啦，唔詳細講啦。 如果唔係就 唔詳細講啦，即係佢話佢有勢力係根本我唔使同你傾，佢話 係啊，結果都簽咗啦。 係啊，簽咗啦，咁跟住後屘點咧？ 後屘就占士邦龍佢 達到啦，結果兩扣兩千啊，曲尺啊， 咁就搞掂曬成屋軍人啦。 係啊。 頭一嘢咧，佢已經用車撞爛咗， 哦係， 就引起連鎖反應， 冇錯啦。 因為咧，成間屋嘅夾板咧，中間都係電池，電池裏面全部都係易燃物體。 其實係水嗰只電池啊？ 係 係。哦，咁一燒就會燒 啦，一燒就嘭連鎖，所以咁樣設定一間屋啊。 哦， 如果唔係你正常，點會兩個人可以炸到成間嘢？ 因為佢哋冇帶兩支槍嘅啫， 炸藥都冇帶，嗰度又唔係軍械庫， 係冇錯。咁結果就著曬火嘅情況之下，就各自同自己嘅仇人對決喎。個女仔就對住阿將軍啦， 咁啊， 詹姆士邦梗係對翻軍人同埋阿 Green 啦。咁講個 Green 嘅其實唔係好打就好狡猾嘅咯。 突然間攞把斧頭啊，突然間一腳撐落嚟啊。 係啦， 咁結果都係當然啊，詹姆士邦制服咗佢啦。 係啦， 咁但係都為咗要救個女仔就有 得走 先啦。 Green 話。你埋親你身啲女都冇好嘢嘅，個個都死啊咁，即又一個啦咁，即激起咗佢，咁佢就走咗救個女仔喎，反而就唔理嗰個 Green 喎，咁結果 Green 梗係走頭啦，咁幹部最叻嘅就係走佬啊嘛，咁佢冇講嘅初初，咁跟住佢講佢衝入房度想救咗女仔，就見到女仔原來報仇已經報咗仇咯喎， 嗰 張飛佢殺咗，但係點解咧？原來佢就怕火啊，佢咁踎咗地下度，直情變翻瘦弱女一樣，咁結果就。 救咗佢 啦，即係攬住佢，咁跟住佢一槍打落去，即係嗰部牆個電池就牆都爆埋啦，跟住喺嗰度跳出嚟啦，咁佢見到個 Green 原來走咗去沙漠咯喎，自己一個人， 咁啊捉咗佢啦， 捉鬼咗佢啦，咁啊車 就 送咗去沙漠中心， 焗佢講曬啲嘢就掟低罐啤酒啊就。 啤酒定水啊？唔 啤酒嚟 啊！因為你唔好快飲啊，你行翻決先飲啊，唔係我請你啊。 十五里路， 咁佢係放佢一馬噶啦，算係，係因為佢係有言在先係嘛？係，即係佢總之一爆料我就唔殺你咁嗰啲嘢 咯。有言在先。 咁但係後屘咁就 OK 啦，咁就送翻個女仔翻鄉下咁啊。佢竟然冇同嗰個女仔發生過任何關係喎。 呢個係詹姆士邦美之中好罕有嘅。 佢直情到一隻惺惺相惜啊！你唔好話佢係男女嗰個關係，係朋友啊、戰友啊，成個關係係。咁跟住即告別完啦嚇，咁 又 翻 翻英國啊， 冇錯啦，又著翻靚衫咁啊，去翻 M 嗰度咁同佢又傾嘢啦，跟住竟然咧話咧呢個 Green 啊，原來就俾佢啲自己人即 Quantum 組織咧， 係啊，又 係灌佢飲油咁啦，咁啊揾到條屍， 即係你唔殺佢，原來佢都係會死㗎咁樣。咁佢唔知㗎，都係佢唔知道會咁㗎。咁因為成個故事咧， 咁完嘅最後嗰幕就係發生喺莫斯係 啦， 莫爾北 咁最尾佢就真係講話詹姆斯波揾翻佢以前個女朋友個前度男友啦， 男友啦，咁結果又係溝咗第二個特工，溝咗個加拿大特工， 佢又坐喺佢間房度黑掹掹等佢翻嚟嗰啲咁嘅劇情啦， 好正常啦。 咁跟住點咧？最尾佢竟然冇殺到佢喎 ，Emma 啊真係好奇怪啊！你冇殺佢啊，竟然咁樣串翻佢係啊， 係啊，咁就係再交代就係會引入下一套詹姆斯邦23啊，名都未有。 哦。 即係佢哋而家嘅代號就邦23啊，只係。 O K， 點解會話引落去下一套咧？ 因為下一套暫時出嚟嘅料都係會話延續翻呢個故事， 哦，即係又繼續啦， 去 冇錯， 再深入調查 Quantum 呢個組織， 冇錯啦，咁今集係啦，咁，那個故事就大概介紹到咁樣啦， 咁或者我哋講下個拍攝嗰啲花絮啦， 哦，少少啦，係咯，講下，係，咁咧今次咧原來咧就去咗好多個地方取景嘅喎。咁有六個國家啦，分別咁就係英國啦，當然巴拿馬啦、墨西哥啦、智利啦、意大利啦，同埋奧地利喎。 係嗱，咁頭先我哋提第一幕嗰個賽車啦， 冇錯， 就係、是、喺意大利嗰度拍噶啦， 冇錯啦，冇錯啦。 就其實短短8分鐘嘅鏡頭，其實拍咗8個禮拜， 係你想象唔到啊， 係啊， 係啊。咁首先取景咧就喺即係一個最大嘅湖啊。叫做乜嘢話？帕加爾大湖。 帕加爾大湖。 係啦，咁就一路 zoom 埋去嗰度啦。咁跟住咧就再去呢個嘅咩呢個叫卡拉拉嘅地方啊。咁咁有2000年歷史嗰個嘅大理石廣場。 大理石廣 場。就係嗰個跑馬嗰度。 即係跑馬嗰度啦，即係引起日混亂嗰一幕啊嚇。 冇錯啦。咁就另外意大利仲有啲咩景啊？就係最後喺呢個嘅。這個叫什麼話？石耶納啊， 是 吧？不識啊，那個是譯名來的。是啊，就是一個即是叫做在12世紀建成的一個廣場啊。 是啊，即是應該是個地下秘密。 叫 做 田野廣場那樣啦，咁喺嗰度拍啦，係啦。咁另外呢仲有啲咩地方呢就係中間講過個歌劇院啦。咁原來呢就係奧地利啦，冇錯啦。係啦。咁就奧地利嘅著名歌劇院，但係我唔識讀喎，呢個叫咩 Festival House 啊。Burgens Festival House 咁咯，咁呢個圓形喎，呢個歌劇院咁可以容納有7000人嘅。 哇！你睇翻現場個景真係 好多人 㗎，真係即係中間個台一個大眼咁整出嚟，即係個布景嗰度啦，就係做嗰套歌劇啦。 係啦，咁可能佢冇真係1000人啦，咁但係原來佢都有成1000名嘅演員啊，去扮演嘅喎，即係1000名嚟扮7000都 OK 㗎， 咁犀 利㗎，係啦係啦。 佢又唔係 CG 嗰只喎，你係睇到真係好多人。 好多人㗎，係啊，真係好多人㗎。咁我加咗啲紙人又唔定啦，混埋啦，係啦，但係就好犀利嘅個場面。咁同埋要講下嗰場戲咧，成個舞台設計真係好犀利， 係一隻眼咁， 即係有啲似嗰啲咩鐵甲人啊，嗰啲以前嗰啲咧， 或者咁講似翻以前詹士邦啲，例如 Doctor Lowly 同埋 Moonwalker 個年代嗰啲秘密基地啊，突然間彈起隻眼彈起就有啲人 眼珠啊嘛， 後面走出嚟啊， 隻眼珠仲要喐噶喎，佢唔係假喎，即係真係。影咗真人嘅眼珠，佢放到好大咁樣。 同埋佢個歌劇都係執過喎，唔係真係托斯卡正常喎。 係現代版。 現代版喎， 揸機關槍嘅。 因為嗰個係講拿破崙年代。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例如主角最尾嗰被殺咁，同埋個女主角被殺嗰主角被殺同女主角自殺嗰幕咧，竟然個個都係揸住啲曲尺手槍喎。 劇入邊。 嚇，個 歌劇 入 邊。 歌劇入邊啊，嚇個女主角。 咁當然啦，嗰場開槍係同詹士邦去開槍係一齊發生。 聽落嚟啊，大家仲要大家都係揸埋嗰類型嘅手槍。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其實幾個鏡頭運用係真係相當 好犀利啊！一陣間再同大家講講呢個鏡頭，即係咁樣剪接呢一 part 啊。咁咪講埋啲地點先啦。 好啊。 係啦，咁墨西哥就當然就係嗰個DC-3啊，嗰個飛機就係嗰個 飛機啊， 相機嗰度啦。 飛機對決嘅地方啊。 係咯。 另外啲玻利維亞景嘅大部分都係 巴拿馬， 巴 拿馬係啊，巴拿馬嚟嘅其實係，係啦。咁嗰個籌款晚會嗰度咧，其實就係一個叫The Old Union Cup 啊，其實都係著名嘅即係舊建築物嚟嘅。咁原本咧就係佢即係當地名流咧嘅私人會所嚟嘅。 咁但係而家就荒廢咗啦。咁呢個其實好早我哋已經見過佢哋㗎，就即係有喺嗰度即係點樣搭嗰啲景嘅， 將佢搭翻做一個冠冕， 係咯， 將一間荒廢咗嘅舊屋變翻做冠冕堂皇嘅靚地方。 佢其實嗰度都係似係爛嘅地方嚟搞嘅，咁但係咧佢就整到好靚嘅裝飾，好靚真係好靚嘅， 周圍都係燈啊，燈光火燭， 即係宴會啊，嗰個可以講係一個係啦。咁英國就唔使講啦，咁本身嗰啲即係嗰啲酒店啊，嗰啲啦，係啊，全部係英國嚟㗎啦。 咦？有冇資料介紹嗰間積木屋嗰個係乜嘢嚟㗎？ 嗰個好似係廠景嚟㗎，其實係。 嗰個其實係廠景嚟㗎。 係啊，嗰叫 Pinewood Studio 啊嘛。 哦。 其實咪英國嗰個咪就係個廠咯，就係講緊。 哦，就係。 英國梗唔係講緊佢嘅街景啦。 都幾大沙漠喎，周圍個望落去個款。 哦，係㗎。是的，他說原來即歷年詹士邦都在那裡拍的，很多場景、 okay， 即所以他會有沙漠啊、雪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個是叫做是片場你可以說的、 okay。 Pinewood Studio 是的，那就好了，講講剛才說即那些剪接，其實呢他有三場戲是互相穿插的、 是 的，那就是哪三場呢，即我以我講我的角度，那第一場當然就是跑馬同埋佢追呢個嘅叫做無間道嗰個人嗰個 Mitchell 嗰段啦，咁就相當精彩啦，一邊跑馬，人又喺度跑馬喎，人都互相追逐喎。咁另外另一段呢就係歌劇院啦，咁歌劇院歌劇上面上演一場槍戰， 槍戰啊， 咁而佢哋真人呢亦都上演槍戰喎。咁佢嗰個反而 佢主角自殺嗰幕就係佢掟條友 落 街喎，即係相對平 衡。歌劇裏面女主角自殺，佢嗰個就係嗰個人跌落街，咁啲鏡頭係啦對等翻咁樣去做嘅。 其實個震撼力係好犀利。 好犀利㗎，同埋反而呢一段呢，佢最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嗰個舞台上面開槍呢就 real time 㗎喎。佢反而詹士邦你開槍呢就冇聲嘅。唔播佢哋嗰邊嘅，就好靜嘅，反而好得意嘅呢個表達。 咁亦都係因為你 同埋當然繼續有呢個歌劇襯底啦，所以氣勢好犀利啦， 好犀利， 係啦，好犀利嘅。咁最尾嗰場就係咧女，即係個女仔咧，嗰個叫咩話？叫咩名？ Cammy 同個將軍喺度打啦。咁嘅另一邊就詹士邦又同阿 Green 同埋嗰啲其他嘅特工喺度打啦，即係嗰度就不斷啲鏡頭又係喺度穿插嘅互相。咁嗰度又係好精彩嘅，係啊係啊係啊， 相當即係 佢嘅穿插， 一邊就係火喺熊熊，一邊就係槍林彈雨咁樣。咁其實做得個效果就 佢同埋佢唔係一般嘅穿插咁簡單嘅，佢啲穿插係好有技巧咁做，即係好難同大家解釋，大家入場睇啊， 入場即係因為大家可能打嘅情況係好可以， 佢有啲對等嘅嘢做翻㗎，係 啊 係啊係，即係佢唔係求其呢邊打嗰邊又打緊，好多時港產片都有啊。 咁啊，嗰啲係花。 即 係 平衡發展啊！呢樣嘢係講緊，係啦。咁大家去睇下啦。咁呢套係咪值得睇啊？韓俊覺得 係 絕對值得睇係嘛？我覺得如果你講鏡頭運用、故事方面，可能比上一集仲更加好添啊。 嗯， 係嘛？ 係。 咁但係咧，呢一集咧有部分嘅觀眾就覺得咧，喂，點解冇呢啲任何嘅科技嘅 都有佢個電話？ 個電話接收係嘛？ 哇！真係無厘頭，任何地方都收到喎，喺飛機度都可以收到嘅。 衛星電話， 衛星電話冇咁細個。 咁但係佢唔算有特殊武器咯，呢一集。 冇嘅，即係比較平實啲啦。 喺武器方面平實啲，但係你描寫人啊，同埋佢哋嗰啲鬥志啊， 但係其實個科幻 feel 好大。 有 嘅 喎， 例如嗰個沙漠嘅酒店啊， 係啊，好科幻㗎。 係 啊， 即係正常咁有間咁嘅嘢啊， 唔正常㗎其實。 其實 係啊， 亦例如嗰個歌劇裏面嘅表達方式，其實好多科幻片都係咁嘅。 冇錯， 一個眼褪出嚟啊，啲人行出嚟啊，同埋一啲好獨特嘅嗰個槍戰場面啊，呢啲其實好科幻。 之前咪講過嗰個做 set design 嗰位嘅，其實佢呢套戲反而就有少少似翻嗰啲嘢咯。即係佢雖然唔係發生喺一啲現實世界度嘅奇怪嘅基地，但係你睇佢嗰啲場景嘅設計咧，真係幾奇怪嘅，即係俾翻啲感覺你嘅。咁同埋個開場音樂嗰段咧，唱歌咧都好科幻嘅喎。 哦，係 跟住佢好似唔知地球定咩度轉啊嗰啲咧，即係有啲哥布拉 feel 嘅嘛。 係。 跟住沙漠度出現一啲巨人咁嘅女人啊嗰啲咧，即係個 feel 係都科幻啊。咁其實就我就好滿意嘅呢套戲。 係，我都相當滿意。 係啦，係啦。 雖然同埋違反咗好多詹士邦嘅嘢啫。 例如， 就算上一集都，無論新康納利同埋阿羅渣摩亞嗰啲船啊，甚至即係除咗鐵摩達頓之外啦，甚至阿皮里斯布魯斯都係一個理智型嘅。 其實都幾殺手嘅。哪吒魔牙就加咗啲風流倜傥啦，新康立嚟酷啲啦，皮克士褒士男就即係典型嗰啲英國紳士樣啦，即係除咗鐵魔達頓，我真係諗唔到咩啦。 OK， 咁呢個你覺得佢係咩？ 呢個咧，佢之前嗰集都係交代佢係新康立嚟型嗰種，比較冷靜近乎啲殺手嘅，嘅嗰只嘅，即係。最 original James Bond 嗰種 標，但 係呢集又唔係喎，呢集佢其實違反咗所有 James Bond 嘅條件喎，佢其實一個幾復仇嘅野獸嚟喎，見到嗰個就懟冧嗰個，其實冇乜理智個成個穿插，即係當然佢都係用好多特工嘅技巧，點去揾人，但係佢揾人，即係同埋佢 點樣穿針引線啊嘛， 以前強調佢打交嚟講，佢都係自取，唔會真係，哇！你睇 佢力敵咁滯啊， 依度即係一開場嗰幕。sorry， 一開場嗰幕飛車到同 Mitchell 嗰個喺鬧市之中嘅跳來跳喺啲露台嘅追逐，到殺嗰個職業殺手嗰段係直頭 Terminator 咁撞到， 哦係啊，好誇張嘅係啊， 乒乒乓乓， 塞咗人埋埋棟牆入咗去㗎嘛，直情。 其實以前 James Bond 做嘅打鬥咧，通常都係佢臨尾嗰幕嗰種係。好似驚險式俾人話斧頭劈啊，佢要避啊，又或者係啲槍戰嘅，係好少會有呢種戰士方式嘅，即係但係佢呢度強調嘅原始嘅男性魅力啦，好野性嘅，即係亦都比。其實同一路嘅戰士方嘅部署都幾唔同， 為女死為女亡。 都可以咁講， 佢越報仇，佢越死多個女，越報仇又死多個女，咁啊死啊，真係報極都報唔到， 甚至 Mitchell 啊，佢嘅勁敵兼朋友咯，都要為佢死啊， 係 啊， 咁咦，咁你講翻嗰個CIA 嗰個係咪有啲可以講下？ 嗱，邊啊 ？Felix 係嘛 ？Felix 啦，依個角色咧，其實就有就係最原著《皇家賭場》嘅小説嗰出場，又講佢其實喺德州嚟嘅金髮。即 係 好牛仔標嘅特工嚟嘅，即係講嘢歪曬嘴啊！嗰只樣嗰類人嚟嘅，即係 克林頓咁啊，有少少 克林頓咁啊，咁亦都歷詹士邦史度總共有八個人做過呢個遊， 邊八個咧？ 講有啲人你都唔會識㗎啦， 因為金毛又有黑毛又 有 阿伯又 有阿伯又有， 好有型，但個超又有喎， 即係乜嘢人 真係唔同樣嘅， 咁亦都好多套，除咗皮亞士布士南嗰個好少出佢之外咧，就其實佢呢個角色咧，點解皮亞士布士南 咁重要 咧？冇出佢咧，有咩咁重要？ 係咯。 其實講佢係一個詹士邦嘅前，因為始終你最初作嗰陣時仲係冷戰年代，咁、英美嘅關係其實好密切嘅，佢好多時 <Okay. S 1> 去到好多地方都需要美國特工嘅幫助， oh, <okay. S 1> 甚至你我哋之前提過嘅 James Bond Jr. 嗰套嘢都有 Felix 個侄喺度，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樣佢講佢係一個好踏實嘅美國特工啦，即係雖然有小串。 係， 咁但係 好人嚟嘅， 好人啦。咁但係同而家呢個黑人做嗰個其實有少少唔同啊。 黑人 呢個其實就比較深藏不露、正邪之間嗰啲 啊， 亦都反映翻而家嘅形勢。美國、英國唔一定係親密夥伴，即係為咗利益，大家都可能有。 佢呢套戲根本好強烈講呢樣嘢啦。佢成美國嗰邊話係咩 ？Quantum 都係壞人嚟嘅咩？乜對我哋國家有益嘅就得啦，咁佢哋咁講嘅喎。 哇，阿 Bell 即係 Felix 個上司。係 啊，竟然咁樣講㗎。 咁而其實咧，因為點解其實小布什嗰段冇佢咧？就因為佢喺鐵魔達頓嗰度咧， 就 已經就 話佢死咗。 唔係死斷咗手腳。 哦。 就係講佢 但係佢唔使延續翻嘅啫。 因為嗰度都未係 reboot 啊嘛，一路到依套先係 reboot， 咁即係變咗黑人，咁你冇得講啊。係 另一個， 你話由阿伯變咗後生都仲勉強話自我化妝嘅，特工唔需要一定樣啊。即 係 變黑人，嗰度其實講佢已經係調咗去退役咗 CIA 啊，調咗去License to Kill 鐵金剛勇戰殺人狂魔啊，中文調。咁佢調咗去緝毒處㗎啦，結果就俾 得到海關啊， 緝毒啦，海關冇海關，佢海運防衛隊嘅，即係咁俾個毒得佢嗰個叫成機嚟嘅毒梟，叫個俾佢走， 搞掂咗， 搞老婆又俾人殺咗啊，咁啊，咁詹士邦就要同佢報仇， 所以嗰段戲， 因為嗰集好鬼悶嘅嗰集。 仲要詹士邦俾兩個香港嚟嘅忍者打敗。咁咁我又可以跳個第二個議題啦，係咪？ OK， 冇咩啊，咁我哋補充返上次呢，我哋唔係話 James Bond 支槍、 啊、 其實就係叫 Water PPK 或者係 P99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就係冇好鍾意用嘅， 反而而家啲 James Bond 又冇乜點鍾意打係咩槍， 佢都有嗰支槍，但佢就未必一定淨係用嗰支槍咁解啦，嗰支都幾常用，因為可能比較容易收藏，咁佢哋 幾細嘅 槍，係啊，咁我哋睇過啲網，其實佢有介紹過話點解嗰啲槍係佢經常，但係嗰個唔長講啊。但佢最初寫嗰陣就唔係用呢支嘅 ，OK，OK， 咁 OK， 咁我或者之後大家再同大家補充一下啦。咁啊講嗰啲咩嘅先呢，因為跳啊，喂，蒙面超人上次咪講過嗰、那個咩 Dead K 嘅 ，Dead K 係啊，咁、啊、原來係出咗啲相喎，韓永睇過啦嘛。 比最初設定嗰個仲要恐怖，最初係一個鐘咁嘅啫。即係一個鐘擺咁嘅可以食上下。 咁而家出咗個即係有人扮㗎喇喎個樣已經。 你話天地雙龍 地龍有啲似，但係佢就變咗嗰啲紋變咗紅色同埋黑色嘅，有啲紅色嘅直間咁樣。 同埋攬係蒙面超人咁，有個類似觸角嘅嘢彈出嚟。 同埋個心口有啲交叉咁啦，即係可能佢代表十咁啦，意思係。咁啊唔知佢做乜㗎，又好似揸住張卡咁，類似可能啲召喚獸就變咗係蒙面超人啦。 我唔知佢會 佢冇講嘅，其實就有幅相咁啦，咁大家都笑得好緊要喺網上面，係啊， 因為幅相對比 得幾級，唔好講第啲嗰啲住咧，嗰啲係即係就算呢個樣都覺得好好笑嘅， 係幾好笑， 係啦，咁但我哋都唔確認呢個就係佢真正嘅樣啊，但係都應該似 嘅，但係呢個都 係 人扮，不過套衫可能屈啲。 係，即係你人扮咧就係真嘅機會就大咯。你話手畫嘅咧就有機會係啲即係流稿啦，係咪 ？OK， 咁啊唔詳細講啦，再有資料再同大家報告啦。咁我哋或者貼一張相俾大家睇下，係咯。咁大家可以評價下。咁另外咧，上一集咧有網友啦就提供話23世紀大逃亡就話有一個嘅新版會拍啦。 哦，系咩？哦，依、這個都唔好清楚啊。 咁初咧，原來之前就話係啊 X-Men 嗰個導演拍嘅，咁但係而家就改咗喎，咁啊唔係嗰個拍嘅，係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翻我哋個精選啦。咁原來咧而家就由呢個叫 Joseph 咩Kosinski 啊，係 Kosinski，OK， 唔知咩文嚟啦 ，OK， 應該都係啲東歐名， 係啦，咁咧原來咧。佢呢套23世紀大逃亡之外呢，佢另外仲會搞一套呢叫做 Tron 喎，即係 Tron 啦、啊、 Tron 即係 T-R-O-N 啦、 啊、 新版第二集 電子世界爭霸戰， 係啦係啦， 咁年紀輕人可能冇乜印象呢、這個係咪 呀，哦冇啦，咁其實 喺70年代 時代呀就好出名嘅 迪士尼嘅勁片， 哦超勁呀、啊、 係 點嘅韓永， 簡單嚟講，講幾個電腦工程師啦，咁意外地被塞咗入去個電腦度啦，即係數碼化咗啦，咁就要打敗 電腦裏邊， 打敗個電腦裏邊個魔王咁先出得嚟啦。 哦，其實就唔係咩魔王嚟㗎，其實係嗰個 hard disk 啦， 係咪個係咪個即係個主機咁咧？我唔知佢定位係乜嘢。 係。 係囉，咁其實嗰個電腦世界呢，原來裏面全部嗰啲就是電子嚟嘅、 uh-huh. 即係裏面啲人其實就係電子， 係 係囉，咁嗰個主角咪變咗好似其中一粒電子咁，咁入到去之後呢，佢哋就穿得好怪㗎喎，有啲熒光嘅色 啊，熒光色嘅緊身衫啦，咁唔同嘅紅又紅又藍， 咁我哋裏面啲人呢全部都有特殊能力㗎喎，佢可以隨時趴低就變㗎 電 單 車， 係啦，咁最得意呢就係佢最出名，我哋睇過個畫頭啊，你未睇過海瑞、 啊、 新嗰套佢一樣係玩個電單車㗎，咁一變咗電單車之後呢，電單車後面就拖住一個顏色嘅牆啊，咁、 哦、 行到邊呢，如果個電單車隔離嗰架快過你，佢一打橫一咳你呢，你就會炒個夢牆散晒嘅，唔知你記唔記得係咁樣嘅呢， 唔記得， 佢最得意就係嗰個電單車嘛，佢咳人啊嘛， 有個光位咁， 佢有條光跟住咯，嗰條光如果佢快過你，佢喺你前面兜過咧，佢、 哦、 會撞埋條光度， 有呢啲 散曬。 最記得嗰係雅達利堅都有依幕。 冇錯啦，其實雅達利堅就好即係重現呢個嘢就好正嘅，因為佢就係嗰啲發光嗰啲邊啊嘛。係啊，咁嗰時係用一個好低嘅特技去做啦。咁 嗰陣時係啲人穿住件熒光衫咁嘅嘢啊。 其實咧，佢係黑白㗎，係再 key 翻嗰啲顏色上去㗎，其實係。咁同埋我睇呢、這個日本嗰邊嘅介紹呢，佢哋話係有台灣嘅即係合作㗎喎，唔知點解。 哦，係咩？ 係啊，唔知點解我淨喺嗰個 地方。但呢套係咩人拍㗎？ 咪美國同台灣咯，佢日本嘅資料咁寫㗎。 嗱，嗱呢個版權嚟喎。 我唔知點解，我唔知點解，我即係我睇英英文嗰佢都冇咁寫嘅。咁大家可以去考察下，即係我都唔係好了解啊呢樣嘢。 咁可能都可以賣版權俾人拍嘅。 唔係佢合作嘅，即係可能佢嗰邊負責某一啲、即係技術咁啦，我唔知佢點樣。 可能台 唔係話有版權，即係話入 involve 個製作。OK， 咁啊咁啊好犀利啦。 知過嘅台灣， 我唔知啊，我真係唔清楚。係咯係咯，點解會關台灣事？咁你話如果呢套咧而家話係已經嚟緊係會拍出嚟嘅，咁就係一個一個嘅漫畫節啦，嗰度即係播嘅喎，咁嗰個畫頭哇好著約啊，大家 即係美國最大型嘅漫畫節之一啦。 咁大家聽到呢個消息就好著約啦。 係。 咁當然啦，佢唔係得個電單車嘅，佢哋會揸咗光環，好似刀咁樣打，亦都有嘅，即係佢哋會係好多格鬥啊、戰鬥咁嘅場面。 應該會相對。 哦，好好睇啊！ 相對比以前嗰套，即係以前嗰套其實都好好睇，嗰陣時嘅水準嚟講。 同埋佢最記得個主角係有一隻飛碟啊嘛。 啊係。 掟嗰啲沙灘掟嗰啲飛碟啊，喺度發光嘅。其實咧，沙灘掟嗰啲飛碟可能都係由呢套戲咧。 唔係。以前都有。 唔係，但係呢套戲之後真係好多人玩喎。 哦，咁啊係。 係咯，即係令到呢樣嘢成大行其道啊！原來喺日本咧，呢啲咁嘅沙灘掟飛碟啊，已經發展到好多新嘢出嚟嘅。係 咩？ 係啊，都仲見到好多古靈精怪，但係都係呢啲沙灘掟飛碟。但香港人可能而家就少玩咗啦。以前都好多人玩㗎，其實沙灘好多人掟飛碟。 咁啊，而家的確少人去沙灘嘅。 咁喺電影入邊咧，呢啲飛碟咧掟嘅飛碟係武器嚟嘅喎。 哦，係。 係啊，武器即係好似飛刀咁樣咯。咁或者大家唔係好清楚，或者我哋。直情將嗰個新嗰個畫頭又擺上俾大家睇下，好嘛？咁大家可能會了解啲啦。個畫頭拍得好朦嘅，大家唔好介意係偷拍嘅。OK， 咁除咗呢個消息之外， 另外一套經典1950幾年嘅作嘅漫嘅小説作品即係《Forbidden Planet》咧，都會 哦係啊， 再拍啊，即係講咩嘅咧？60年代佢都拍過黑白片嘅。 其實咩嚟 嘅？講一堆人流落咗喺一個星球度啦，咁其實係一個被放逐嘅人流落喺星球。其實呢套戲嘅靈感咧，咪依個小説嘅靈感，佢就係話來自莎士比亞嘅《Tempest》暴風雨。 有咩關係啊？ 都係講一個咁，佢唔係貴咗啲上流社會咁嘅嘢啦，就 佢一個人流落嘅啫。 一。同埋佢啲屋企人咁樣，咁亦都Gene Roddenberry 啦，即係 Star Trek 嘅原作者都話其中一啲 concept 係攞自佢哋，包括啲用語，例如 United Planet， 係， 即當然佢嗰度叫 United Federation 啦，喺 Gene Roddenberry 嘅 version 度，咁其實都係一套幾經典嘅科幻片兼小說啦。 咁好睇嘅地方喺邊度呢？如果介紹俾而家嘅觀眾 咧，最特別就係嗰、那個你記得嗰個不斷上面有嘢轉，即、就、係、是、有個透明箱嘅機械人啦。 哦，就係喺嗰度出嚟嘅， 係就喺嗰套戲 嗰個， 係就喺嗰套戲嘅。 哦，黑色嘅人咯，嗰叫咩話 ？Robin 啊，係咪啊？嗰個人有名噶嘛？ 我唔記得有冇一日之後咧 ，Switch Switch Family Robinson 咧。即係都有用過佢，即係迷失太空都有用過類似個機械人嘅形象嘅。當然佢改咗啲啦。 佢屋企嗰個機械人同佢唔同樣嘅。 有少少唔同。 係喂，嗰、那個機械人 但 係 都係有個大玻璃。 有喺第二啲劇度出現過。 咪就係迷失太空都有 咯。哦，都直情係嗰個機械人。 係嗰、那個嗰種樣喎。 機械人 係 殺人㗎係嘛？唔 係。啊！依度唔係，依度唔係。 哦，呢度係好嘅，呢度好嘅。OK。 佢哋啲。機械人 黑色㗎嘛，個隻手一碌碌好似魚蛋一串咁樣 跟住就係又係 跟住個鉗嚟㗎嘛， 又係唔知點樣引到其他人都同佢哋，唔係即係佢仇家流落嗰度啊咁大家和解咁，即係成個 Tempest 個橋就係咁噶，即係佢係類似翻呢個。 咦？有冇啲相可以揾俾大家睇？ Forbidden Planet 舊嗰套就有嘅。 OK。哦 ，OK， 一陣睇下可以揾到 post 上網俾大家睇下。 新嗰套未開拍，所以 哦，即係冇乜資料嘅。OK， 好。咦，另外咧，仲有一個唔好嘅消息喎、 哦。係。 咁就係呢個 Michael Keaton 啦。 啊，一個著名作 著名嘅科幻作者啦。係咯。咁係邊個啊？邊位嚟㗎？其實。 大家啦，對呢個人又未必啊，但係對佢作品可以。 係啦，例如。 例如侏羅紀公園啦，最出名嘅嚇。 Jurassic Park 啊。Jurassic Park 啦。 就係個原作者啊。 嚇，咁另外仲有其他好多啲科幻片或者。一啲戰律嘅啊，唔係戰律，係嗰啲經律嘅懸疑嘅，即係近乎偵探片嘅，都係佢做。 咁咩事咧？呢位仁兄咩事咧？ 細細啊。 OK， 咁就係啱啱嘅11月4號啊， 中年66歲， 星期二啊，咁就過咗身啦。咁啊，其實都好算年輕嘅喎，而家嚟講66歲 係咯，而家都算年輕。 咁佢嘅即由佢嘅小說拍成嘅電影咧，就除咗 Jurassic Park 之外啦，咁當然係 Jurassic Park 嘅第三集啦，係咪 Lost World 啦？ 係 Lost World。 咁同埋有呢個嘅 Sphere 啦，即係球體嗰度咧。 係。 唔知咩咩圓球咁啊？香港唔知叫做。 係啊，德斯諾夫曼。 係啦，冇錯啦。咁或者一陣間有時間再同大家再數一下。咁另外有呢個 Thirteen Warrior 啦，係。咁有一套叫 Timeline 啦。 Timeline。 咁另外呢套啱啱有套電視劇，呢套叫做咩話？咩咩 Storm 話？ Atomic String 啊，我睇錯，寫得了得滯。咁啊，第有一套電視版同埋另一套好舊嘅， 七幾年嘅正式嘅電影啦，跟住 咁另外有一套舊啲叫咩 Terminal Man 啊咁樣。咁另外Rising Sun 都係佢。 Rising Sun 啦，新奧納利嗰套戲啊。 係啦，就唔係科幻啊，即係講日本， 講日本財團。 係啦。 入侵美國咁上下啦， 咁仲有一套你更加諗唔到嘅就係叫 Disclosure 啦 ，Disclosure 半逆性騷擾， 冇錯啦， 迪美摩亞 啦 嚇， 係啦係啦，我都唔知呢套原來係佢寫嘅，係啊，好唔同啊， 因為其實都幾唔同嘅係， 冇錯啦， 完全冇任何科幻。 咁除咗佢呢啲嘅即係咁多嘅小說作品改編電影之外咧，佢另外自己亦都係參與好多嘅製作上嘅嘢啦，例如即係幫佢寫下嘢咁啦，咁仲有些 part 本身佢都係有份啦。咁另外喺 Coma 佢好似直情係導添㗎係咪 係係 啊。咁 Twister 佢又有份啦。咁Runaway 啦。 咁啊 係啦 ,Runaway 啦。 Runaway 就係由當年Tom Sachs 做嗰 個。哦 ,Tom Sachs 即係麥林啊。 麥林。 係啦。 係嘅講一啲機械人嘅步驟啊。 哦係啊嗰啲好現實嘅實驗室蜘蛛型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咁就仲有一套叫做咩 Westworld 啊 ？Westworld 係講一啲牛仔機械人， 係咪啊？係咪嗰套啊？ 一個西部嘅地。 其實嗰套係由嗰套叫 Future World 嗰套再演變嘅喎。Future World 就係牛仔機械人係嘛？係係。係咪嗰啲機械人其實人樣就除咗個面嚟就機器？係係。係咪嗰套？我唔知 引發到 啊， 無敵金剛啊！ 我唔知係咪嗰套啊？你有冇引證過？ 係。 如果我哋冇記錯就係啊，我唔知有冇錯。如果有錯，大家更正我哋啊。係啊，因為啲憑記憶嘅啫，因為好耐㗎啦。係咯。咁即係我諗都唔能夠逐套同大家講係咩嚟㗎。Sphere 呢就好怪嘅，即係嗰個咩咩咩圓球嗰度呢。 係一個深海發現 嘅圓球。深海嘅冇錯啦。佢就講佢哋。 係記得深海圓球係圓異個圓。 圓異個圓冇錯啦。咁就講佢哋呢喺海底呢就無端端好多即係幻想好多嗰啲深海怪物啊大八爪魚襲擊佢哋個嗰個基地喎。咁原來後來發現呢呢個 Sphere 呢就係外星嘅類似外星嘅嘢嚟嘅。咁係會令到佢哋嘅幻想啊，或者佢哋會變成真實㗎。係。係啊，就係咁樣囉。咁最尾佢亦都係憑住個 Sphere 嘅能力升咗上水面㗎喎。咁或者大家可以睇下啦，但係得幾係。 好似係沙漏市東。 有沙漏市東。 沙漏市東德斯同夫曼。 好勁㗎 ，cast 好勁係啊。 雖然套戲 有啲悶㗎，係啊， 有啲悶㗎。 但係佢講嘅樣嘢好深㗎囉。 係啊，因為佢講人類嘅潛意識嘅恐懼啊，同埋最緊要係對未知嘅嘢嘅嗰種驚懼。 即係有啲人啊攞嚟同阿維斯理裏面嘅啲古仔比較，但我就覺得就唔同㗎啦，係好唔同，因為佢呢個真係幾科幻。 個 level 有少少分別。 你講邊個即 係一維斯理其實好少會寫到啲咁內心嘅嘢 啦。開個引子，但其實最尾都係大家熱鬧一場啦。 或者咁講，冇寫到咁深入人類嘅內心啊，人類點樣去諗嘢嗰啲 pattern， 佢唔會真係點去掂咯嚇，唔可以話功力嘅問題嘅呢個都。 唔係大家唔同 做嘅 style 有啲 娛樂為主啦，維斯理就主要係大家睇得過癮，佢呢個就真係想探。 我諗睇個小説可能會過癮過睇嗰套戲嘅，因為 你講 因為根本交 Sphere 冇錯， 因為交代唔到， 因為好多思想上嘅嘢啊，你做出嚟咪覺得悶啲。 做出嚟唔知做咩啦。 咁大家或者有機會咧就重睇翻啲戲啦。啊，另外原來連 ER 啊，即係嗰套醫院嗰度咧。 人心人 信係嘛？ 佢都有份做編嘅， 唔係妙手啊！ 人心人線嘅，人心人 信。O K， 搞錯咗， 即係佐治古利年代啦，已經係 寫嘅有啲冇某啲雜數，咁都真係幾多才多藝啊！係咁好可惜啦，又少咗一位科幻界嘅奇才啦。 係 咁剩翻嚟，可能佢都好多小説咧，咁大家都會陸續將拍成電影啊。 哦，都因為佢都相當多產， 佢係多產， 雖然唔係有 Stephen King 咁美咁奇。 Stephen King 未死嘅， 即係 唔好誤會。 我只生產嘅， 仲有排寫 嘅速度。 成日講鬼喎，就反而仲喺度啊。 咁又唔一定講鬼，科幻佢都有嘅。 都有咩？ 冰川入面係科幻。 哦，係喎。好， 咁哇，其實都好多消息啊。咁有朋友又問啦，咁另外一套叫咩 ？Max Penny 啊？ 呢個我都唔係太清楚。 係就嚟緊會上畫嗰套戲，我唔記得佢譯做咩，但個畫頭咧就好似有啲墮天使喺度飛下飛下嗰套咧，咁就 咩嚟咧？ 據我嘅了解呢，嗰個就之前係一個嘅 game 嚟嘅，一個射擊 game。咁其實完全就冇科幻元素㗎。咁佢中間玩嘅呢，就是、玩返一啲唔語心式嘅動作。咁其實佢個 game 嗰時做呢，就未有阿發哥嗰個 game 住㗎。咁當然佢當然個過程就好耐啦，咁後尾就即係可能俾人 Matrix 嗰啲就可能過咗頭啦。咁就其實佢早嘅 Matrix 去諗呢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鼻子彈呀、啊、或者啲好慢鏡咁嘅槍戰呢啲嘢。咁其實佢就唔係佢抄 Matrix 嘅，係啦，就大家唔好誤會咗。咁當然啦，後來 Matrix 出咗之後，佢又用翻 Matrix 上面一啲嘢啦，咁既然有啲新嘅元素，咁呢一套戲咧就當然完全無關啦，完全唔係 Matrix 啦，就只不過普通嘅差人，係啦，咁就麥克華寶啦，即係上次阿 Happening 嗰個主角做啦。咁今次佢飾演個角色就好硬嘅喎，就唔係要 斯文嘅， 冇錯啦，直情 Bruce Willis， 我就覺得佢演呢種角色就唔討好啦。係啦，咁 Bruce Willis 演就好地地嘅，即係你無緣無故打人一餐，你覺得好過癮，佢就好似少少，你覺得佢難得講你咯，變咗係。OK， 咁其實中間咧就大概咧就講佢個太太啦，就無辜辜咁俾人殺咗啦，咁啊當然一定要追查啦，咩事？佢差人嚟㗎嘛本身，咁後屘越查就越怪，越查就越怪喎。咁原來佢太太中間咧就喺一間即係高科技嘅，即係嗰啲即係公司要做啦。咁原來牽涉到一劑嘅藥嘅，一 drug 嘅。咁呢出就是軍用嘅喎，原來可以將啲人啊，即係士兵咧嘅體能即係提升到即係極限。咁大家咧，原來咧去睇呢個畫頭，覺得砰砰砰砰又有天火啊，又有即係嗰啲天使嗰度，原來就拍完嗰啲藥之後就會見到啲咁嘅嘢啦。咁、 哦 okay, 其實咧，佢喺佢個故事嘅現實裏面咧，佢只不過係啲反應啊嗰樣嘢好快咁咯。係、 嗯、 啊，因為佢最尾佢拍咗啊，其實你最尾佢先拍㗎。 Okay, 一路都係警匪片咁嘅啫，因為最尾佢講佢俾人出賣到咧。掟咗落個海度啊！咁唔係，其實佢想整死佢，咁但係佢自己逃走，但係佢都跳咗落去，咁但係嗰度結曬冰嘅，咁結果佢就死嘅情況之下爬翻上嚟，咁但係佢都就死咁啦，凍到，咁佢冇辦法之下就唯有拍咯，拍咗就冇事喎，即係冇曬事，著有煙添喎，成個身，咁啊起身跟住去復仇咁樣咯，講佢就係、是，咁其實大家中意睇警匪嘅可能會啱啦，但如果大家抱咗一個睇科幻片嘅，角度去睇咧，咁 唔係太科幻啊！ 唔科幻嘅，因為嗰啲你好想睇嗰啲畫面咧，全部係幻象嚟啫嘛。 O、okay. K， 即係如果喺佢現實，啲人都見唔到有啲嘢㗎。即係佢見到人家直升機真係想射佢，咁佢咪見到個窗入邊有天使飛下飛下咁咯。 哦， 咁你覺得 O 唔 O K 啊？ 哦，都可能 影像 係 做得好靚嘅，好靚嘅。但係你唔係現實上真係出現啲嘢，咁啊其實即係揾笨啫，有少少係咯。即係可能大家會俾個畫頭誤導咗啦，咁大家就當睇一套。嗯警匪片啦，咁中間就 involve 咗少少，即係唯一科幻就係嗰劑藥咯，係係啦，咁大家或者到時上畫又可以去即係比較一下啦，睇下啦 ，OK， 咁就仲有好多瑣瑣碎碎嘅消息啦，或者啲瑣碎嘅我哋 skip 咗佢先，咁就嚟緊咧，11月14號咧，咁就喺呢個 Big Comics 咩 Superior 啊呢本嘅漫畫啦，枕頭漫畫啦，日本。咁就會連載開14年嘅 Asumi 咧，就出資結局咯。嗱，而家可能唔知係乜嚟嘅，完全係嘛？ 我諗冇睇過套戲嘅人都唔知啊。 嗱，大家唔知有冇知唔知邊個上戶彩啊？大家即係一個日本女星啦嚇。咁、就憑住啲 Asumi 嘅電影版咧，就走紅嘅。係。係啦，咁其實咧喺街度咧有得賣嘅呢個碟，咁就叫《 百 人 斬 少女》，係啊，仲有第二集添。咁但係我就唔實質大家睇第二集啦，因為第二集冇咁好睇嘅，唔同導演拍嘅 OK。咁第一集呢亦都係呢個導演係憑住呢套戲就係聲名大噪喎。咁就係呢個嘅就係呢個叫做北川龍平啦。咁原來佢就係好擅長拍一啲港式嘅武打㗎喎。即係大家覺得可能港式武打有咩咁特別，但如果你日本呢就好特別啦。因為你睇日本戲嗰啲打法呢就唔係好似香港片咁嘅。都冇咁流暢嘅，係啊，冇咁流暢。但係佢啲打法咧，就完全咧，好似以為自己睇緊香港嘅武指一樣啊，非常精彩嘅。咁佢後來亦都有執導過呢個哥斯拉最後一集啦，就係 final 啦。佢亦都搞到連哥斯拉都起飛腳啦。 哦，係。 係咪啊？咁佢好中意玩武打嘅。咁如果大家睇翻咧，阿蘇棉咧拍得非常精彩。咁其實咧，連有啲港產片亦都有抄過嘅，例如呢個 Twins 嗰套乜鬼嘢話嗰套嗰度叫咩？即係 僵尸嗰套嘅第二集咧， 个花都大战， 系啦，嗰度都有抄嘅、哦。里边阿娇曾经有一段咧，就系讲佢用正常速度去打啦，但其他人变成慢镜嘅。 系， 系啊，嗰段咪就系强调嗰啲速度够快啊嘛。咁其实佢完全就喺阿苏眠嗰段度抄出嚟。咁同埋喺上户彩呢套戏入边演出亦都相当好啦。咁所以佢攞咗好多奖嘅，即系上户彩系红咗。咁同埋咧，原来呢套嘢喺外国即系影带市场都相当受欢迎嘅、哦，即系风魔好多鬼佬嘅。即係個個睇完之後就好鍾意呢個即係阿蘇米同埋呢個上戶彩呢個角色。咁本身呢介紹下呢個對阿蘇米係乜鬼嘢嚟㗎，咁原來古裝片嚟嘅。咁就係呢個江戶時代即係德川幕府即係初期嘅。咁佢就係由佢哋嘅德川地訓練出嚟嘅刺客啊。咁原來佢哋本身係孤兒嚟㗎喎。即係戰爭孤兒啦，咁就俾一個即係好勁嘅師傅咁收養咗。咁初初係十個嘅。全部都係男仔嚟嘅，只得阿蘇米係女仔嚟嘅啫。咁就竟然阿蘇米係佢哋裏面劍術最好嗰個喎，幾乎係、 嗯、 就唔奇怪啦，佢快啦，總之出名係咁、啊、就就講佢其實詳細可能講唔到，因為今日時間唔夠， 今日時間都差唔多。 咁就咁就好奇怪啦，就講佢第一個 mission 呢就要五個對五個咁決鬥啊。咁你自己揀個對手啦，佢初初唔知佢做乜㗎喎，咁佢一定係揀自己最 friend 嗰個啦，即係諗住 pair up 啦，就原來唔係你殺佢，佢殺你，咁奇怪喎。咁原來第一 mission 就係要訓練佢哋咧，連你最親嘅人都可以殺得落手啊！咁當然佢哋真係奉命啦，咁就殺咗自己最心愛嘅人啦，阿蘇眠。咁之後佢哋就開始執行佢哋後來嘅任務啦。咁當然佢哋第一次嘅任務原來就要殺川中直人飾演嘅一個將軍啦。咁成集就講呢樣嘢啦。咁原來川中直人亦都唔好蝦嘅喎，佢手下都有一班嘅忍者隊啦。咁中間就好精彩，咁大家可以買返呢碟睇下，因為碟其實而家 VCD 版都好平㗎啦。 係應該係特價貨咁 特價貨啊，咁我唔知未必係十零，但係都係唔貴嘅。咁大家去睇下，呢個係好推薦，好推薦，好精彩，我已經睇過係咪？係咪好睇係咪？ 好睇。 係，大家一定要睇嘅。咁就等先，我哋今日嘅時間，我講埋最尾一個消息好唔好？因為韓永趕時間啦，今日。OK， 咁我哋飛咗一啲嗰個 Eagle 嗰個資料先啦，好嘛？我哋下次同大家補翻啦。咁我哋為咗講咗最後一消息咧，就係戰場之半咧，高達咧。咁原來咧，而家已經喺除咗呢個世貿銅鑼灣世貿中心咧之外咧，連深水埗嘅桂林街叫做 Game Zone 嘅一間遊戲鋪咧， 有得 玩啦，冇錯啦，連線嘅喎，仲要。咁另外荃灣嘅南豐嘅金星啊，叫做。咁亦都有得玩啊！咁大家如果係呢個戰場之半呢個 game 嘅迷咧，高達迷咧，咁一定去試下啦。咁如果成日話喺銅鑼灣打唔到去排長龍，試下其他嗰兩個點。我就去睇過，係靜啲嘅，即 係 應該你隨時 都 可以係啦。同埋機多嘅喎，唔係小機噶，絕對唔少機。我就去過桂林街，好多部機嘅。咁當然個機鋪就比較細啲、逼啲。咁但係如果唔緊要嘅，大家如果中意呢個 game 再玩啦，可以連線打嘅。咁或者今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因為今個禮拜韓永趕少時間。咁我哋或者臨尾講返我哋嗰、那個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可以有咩補充返我哋頭先講漏講錯嘅資料，咁大家就歡迎就回信俾我哋啦。咁同埋有咩意見可以嘅，或者有啲咩想聽啦，咁樣好冇。咁我哋或者就今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再見。 好好，拜拜。